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。很久很久以来呢，微博的热搜基本上都是佟丽娅离婚，也有娱乐号呢称佟丽娅确实已经办了离婚手续。假若这个消息是真的，估计佟丽娅的粉丝都会雀跃吧。在这样的消息下面呢，一片都是头一次听到爱豆离婚还是高兴的，皆大欢喜，祝福丫丫。看来大家对佟丽娅身边的陈思诚忍耐已久了。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，我的心也飘着雪，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。哦，给下个季节，忽然间树上冒花蕊，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。哦，站在街都是恋爱的人，我独自走在南方的夜。多想我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地裂，却还是像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艳阳高照在海边，青山开的世界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，记得那狂烈，窗外是快枯黄的叶，脸上在心中有一些。是如何慢慢在凋谢，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却永远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。走过风吹的冷夜，最后一盏灯熄灭，从回忆我慢慢穿越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还是寂寞的季节，依然寂寞的季节。

介意，我的那些其实都不爱我， 浪费那些时间。 听不见你就好久没打，恨不能时间都停住，这种感觉就好像连我都失去形容，看不见你就好像无味的生命，有几秒你找不懂，你的指引就像甜蜜，一碰我就是心痛。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坚持修来的符，赶快梳好头发，塞好衣服，收校服，这世道不让你有退路。 把你就是那么讨厌，见不着你的初夜，总是把我呈现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接，告诉我你要怎样。 想到我你就别客气，想到我请你用力，想你到到天地，就爱听你说外语。 You will be forever out of you, you never know. Yeah, yeah. 我在家里谁能把你娶回来，在大街上也想跟你走一 段， 和你在一起就是先把你放，把你放在心上，记得准备好心。 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骐达3725888。 清晨亦或傍晚，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，看微风掠过树梢，听溪水潺潺声响，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，以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。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，

先说到佟丽娅，她的某些情况和张雨绮是非常相似的，当然都是超级的大美女。然后对方出轨，对于那些容貌比妻子逊色十倍百倍的各路嫩模，再有保时捷还去坐公交啊！看上这些品味和德行的丈夫，真的让人怀疑他们的眼光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因素在妨碍他们。 一个人春有酒店，有一些些伤心，爱人先老生无息，只是变得好像叹息。望着远远的星星，他们曾经证明爱情来过这里。爱过不伤心，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，记忆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。爱过不伤心，不知几夜谁在你怀里，从此不怀疑，但是彼此都珍惜。 手，想要对一个人。

到中国的这个婚姻状况，说的是宽容，往往指的是女方一个人宽容。女方只要出轨，那男方不会宽容，就像王宝强。而男明星出轨，他们的妻子往往才情并茂地发微博表示同舟共济，甚至换一种方式示爱，从林凤娇、周慧敏到马伊琍、谢杏芳，无不如此。 阳光中，风筝断了线，往事般落在我面前。那是谁忘了放风筝？我轻易地牵起了那年的秋天。阳光中，我住于里面，你给我风筝和蓝天。那是我忘了将幸福握紧一点，感谢你最后的相约。 是谁的遭遇？是不是

刚说到这个明星的婚姻并不是不可以选择原谅和接受，只是这样的婚姻对于被出轨的女明星来说呢，就是巨大的负资产了。除了忍受不适的婚姻之外，还要接受粉丝的大量流失，接受商业价值的减少，这就是需要过错方拿出百倍的精力来弥补。但是对方能做到吗？他们值得吗？ 爱是无止境，那是永远的事，它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。爱让心坚固，能迎上一切险阻，别问回首，付出就感到幸福。

承不承认哈？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娱乐圈的婚姻，他们有一项不会被签进商业合同里面的使命，那就是传递价值观。他们的婚恋、育儿、言行举止都会引发很多人的效仿，且行且珍惜，欢迎这个敢于承担的男人。同舟共济是当事人的选择，但隐忍未必是值得推崇的声音。 每个人心里一抹一抹甜，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一一抹甜。心里一亩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一一亩田。用它来种什么？用它来种什么？种米，种春风，用它来种什么？用它来种什么？种桃，种米，种春风，开见梨花， 开见梨花， 春又来。 哭得太久了，哭得太久了。